若望福音第十三章，在逾越节庆日前，耶稣知道他离此事归父的时辰已到。他既然爱了世上属于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正吃晚餐的时候，魔鬼已使以斯加略人西满的儿子犹达斯决意出卖耶稣。耶稣因知道父把一切已交在他手中，也知道自己是从天主来的，又要往天主那里去，就从席间起来，脱下外衣，拿起一条手巾束在腰间，然后把水倒在盆里，开始洗门徒的脚，用竖着的手巾擦干。及至来到西满伯多禄跟前，伯多禄对他说：“主，你给我洗脚吗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我所做的，你现在还不明白，但以后你会明白。”伯多禄对他说：“不，你永远不可给我洗脚。”耶稣回答说：“我若不洗你，你就与我无份。”西满伯多禄遂说：“主，不但我的脚，而且连手带头都给我洗吧。”耶稣向他说：“沐浴过的人已全身清洁，只需洗脚就够了。你们原是洁净的，但不都是。”原来耶稣知道谁要出卖他，为此说：“你们不都是洁净的。”及至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，穿上外衣，又去坐下，对他们说：“你们明白我给你们所做的吗？你们称我师父、主子，说得正对，我原来是。若我为主子、为师父的，给你们洗脚，你们也该彼此洗脚。我给你们立了榜样，叫你们也照我给你们所做的去做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没有仆人大过主人的，也没有奉使的大过派遣他的。你们既然知道了这些事，如果实行，便是有福的。我不是说你们全体，我认识我所拣选的，但经上所记载的必须应验。吃过我饭的人也举脚踢我。就在现在，事未发生以前，我告诉你们，好叫事发生以后，你们相信我就是那一位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凡接待我所派遣的，就是接待我；接待我的，就是接待那派遣我来的。”耶稣说了这些话，心神烦乱，就明明地说：“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你们中有一个要出卖我。”门徒便互相观望，猜疑他说的是谁。他门徒中有一个是耶稣所爱的，他那时斜倚在耶稣的怀里。西满伯多禄就向他示意说：“你问他说的是谁？” 那位就紧靠在耶稣的胸膛上，问他说：“主是谁？”耶稣答复说：“我蘸这片饼递给谁，谁就是。”耶稣就蘸了一片饼，递给以斯加略人西满的儿子犹达斯。随着那片饼，撒旦进入了他的心。于是耶稣对他说：“你所要做的，你快去做吧。”同席的人谁也没有明白耶稣为什么向他说了这话。不过有人因为犹达斯掌管钱囊，以为耶稣是给他说：“你去买我们过节所需要的，或者要他给穷人施舍一些东西。”犹达斯一吃了那一片饼，就立时出去了。那时正是黑夜。犹达斯出去以后，耶稣就说：“现在人子受到了光荣，天主也在人子身上受到了光荣。天主既然在人子身上得到了光荣，天主也要在自己内使人子得到光荣，并且立时就要光荣他。孩子们，我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不多了，以后你们要寻找我，就如我曾向犹太人说过，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，现在我也给你们说，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你们该彼此相爱，如同我爱了你们，你们也该彼此相爱。如果你们之间彼此相亲相爱，世人因此就可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。”西满伯多禄问耶稣说：“主，你往哪里去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我所去的地方，你如今不能跟我去，但后来却要跟我去。”伯多禄向他说：“主，为什么现在我不能跟你去？我要为你舍掉我的性命。”耶稣答复说：“你要为我舍掉你的性命吗？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鸡未叫以前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”